锵锵奥运行。昨天我们这个首开直播是吧，先声夺人， 没错， 美名传遍天下啊，他们都说奥运会开始之前只能看我们了， 实际也没说 别这样，这奥运开了之后还是得看我们。 对对对，我们节目的每一个细节都成为观众关心的这个焦点，比如说咱们的杯子对吧，大家注意到你看就三个这个福娃， 对， 三个福娃，你这你怎么？ 我差点又想说三个银娃，三个。 但戴尔文道今天倒是起出咱们一个话题，他说呀，实际上福娃有六个，他说第六个福娃呢，这人叫翔翔。 哦，对对对，你知道吗？想想你不知道是谁啊？ 刘翔啊！ 哎，那当然，现在简直变成大熊猫一样给保护起来了，就可以改名叫想想了。 你知道现在就对刘翔啊，我就觉得这个国人呐、啊，那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这普通，就不知道，就像对那个出生婴儿似的，你知道吗？就关心也不是，不关心也不是， 不知道该怎么才好了， 不知道该怎么弄他。那天还说，孙海平还说，不让他出席开幕式啊。就不能让他这个状态兴奋得太早。 对，但是我很惊讶，我说你来个开幕式，他怎么会就会有状态出来呢？ 心理，你知道这次人家还说了，今天传来消息嘛，说刘翔哎有可能成为咱们这个第一个就中国运动员这个身份呢，成为国际奥委会 IOC 委员的，因为啊 哎很准 啊，要投票选。就是所有参赛的这个运动员选他们这个要从30个运动员里选出4个叫 运动员代表， 国际奥委会运动委员会委员， 谁有资格选的？就是运动员， 所有运动员参赛 运动员投票。对， 所以这次中国代表团639人，它是一支重要的选票力量。因为听说以前呢，运动员投票意欲不太强烈，一般就一半人去投。刘翔他要是这30个里边选上4个，这4个就转成国际奥委会委员。可是你知道吗？他们说呀，第一投票的这个时候是8月19号，8月19号有的这个候选运动员人家已经拿金牌了，这自然声望就高了嘛。但刘翔那个时候他们用一词叫才跑完第二枪，我说这跨栏还按枪算， 他连跑4天， 对， 最后一场是21号， 对， 就咱们生日嘛，徐老师， 对， 然后大家都说了，就在那天下午2点在奥运村宣布他是不是选上了，所以他们说刘翔这回要拿不着金牌也有借口了，就是说你看要选上了，那你这么兴奋对吧，影响我状态的发挥、啊、那没选上呢，那挫折我嘛，我肯定也拿 不，其实现在人家内行人分析说那古巴的那个人状态现在 非常好， 而且刘翔呢最近几个月没有怎么比赛，所以 有点状态， 我觉得大家平心来说不应该抱这么大的一个希望，好像他志在必得这样、我看到 CNN 有个报道，我觉得他是歪曲的、他说中国人不知道他哪里引出一句话、他说如果刘翔不得金牌，他以前的成就都没有意义，我觉得不是， 这不会，开玩笑， 对，这完全是胡说， 这反 话，所以我觉得对，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对刘翔这个应该放平常心。 那我觉得今天中国人其实对刘翔的态度是很冷静的， 就是但是因为他这个人很可爱， 没错，大家开玩笑，他对他很有期望，但是大家其实是懂体育的都知道。现在以这个状态来讲，我们不会觉得他稳拿金牌， 赢倒是惊喜 的、 对，赢倒是惊喜， 但是我跟你说他们圈里边的这个人是外松内紧、你比如说就吃你知道吗，刘翔吃什么每天一个 是熊猫的话就吃猪 猪刘翔吃什么你知道、 徐老师这是我朋友之间前我也吃过一个月，他们说特别好，刘翔现在用的就是我的办法，每天一个的海参，大海参、你知道吗？现在在基地食堂2楼， 什么？ 就金牌运动员有特造，就是说， 是刘翔一个吃的海参，还是说所有的金牌运动员 就给他吃海参？海参 什么？ 海参？ 我不懂， 这是经过研究的，就发现刘翔、 特别好吃， 他爱吃海鲜。爱吃海鲜又怕他那教练怕你别吃生的别吃鱼生 会敏感会 啊，然后这个体育部门就研究说吃海鲜什么最好呢，哎，最后发现了海参是高蛋白低脂肪什么低糖什么反正就最好的一种海鲜，每天一海鲜，而且就那厨师你知道现在就什么样，刘翔的盘子你知道吗，刘翔的盘子 不洗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两边，两边媳妇儿，你说的还有点对，他的盘子吃完晚饭之后 做研究 才给他收回那个收回碗柜里， 整个一白天这个就给他放在那啊，这是为了让他来了就能吃，都不洗吗？这可能是 不，你也这么吃过一个月？ 没事，就说人家这厨师说的，说你看刘翔的盘子比其他比其他运动员都多。不用为了方便刘翔不让他到碗柜去取盘子，所以白天盘子一直放这儿不洗，他就 知道这么样的全民的崇拜刘翔哈。隐含这个前提就是说我们非常看重田径的金牌，心目当中把田径的金牌放在比水啊、羽毛球啊、乒乓球的金牌好像在更高的一个位置上。我觉得这个 中国为什么推荐唯一一个他选奥委会， 这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本来奥运最本来开始的项目 田径， 就是田径，田径本来是很奥运的 东西。但是这是心理上，这 但你想想， 政治不正确，这样 中国人过就是田径上面的表现啊，确实跟你刚才说那几个项目不一样。你比如说乒乓球、排球，我觉得中国人不用再证明自己什么了，对不对？就是一拿出来就知道的事。 你看， 但田径不一样。 最早咱也是田径嘛，叫刘长春嘛，那是。 哎， 你看都姓刘，我妈就姓刘。刘长乐，我们老板行 了。那个 行了， 那个姓刘的， 为什么这么关系？不是，我跟你说，现在国家领导 直播、啊， 你听我说，国家领导人都关心姓刘的。你知道吗？我先给你们看一个这个MV 啊，就是你注意啊，现在就是从国家到地区的领导人，纷纷都在为奥运这个造势。我然后你看完这个，我再给你揭晓这个秘密。你注意啊，其中有我姐夫，你得看，开了吧， 郑运泉这不像话。 郑运泉这个是放球就发球机。但温家宝，我昨天就讲说，温家宝 他这个上 篮的动作很， 他小时候就是小时候就是篮球 是会打。 然后我跟你讲呢，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胡温为什么要去看中国篮球队？先后去看中国篮球队，他为什么不去别的队？你知道网上就瞎分析了，但我觉得分析有道理。对，因为中国篮球队啊，首先他是大明星小球队，这他也没有拿金牌的压力，他的目标要保八争六嘛， 对， 所以压力也不大。 姚明说要打败美国队他就退休。 对， 你知道现在就是说，其实国家领导人去看望谁啊，也不见得是好，不是，但是肯定是好事儿，就是说你会给他造成压力，你知道吗？这么大的一个重视， 不会，篮球队不会， 对他没压力吗？所以就国家领导人他去这儿，而且是为了什么呢？说为了这样一下目光集中在姚明，集中在中国篮球队，这样就分散了国人对刘翔娃娃的， 还是为了刘翔啊？ 哎，实际上都是意在沛公。所以我跟你说，这个心理啊，谁都不敢，就让他静静的训练，让他保持好的状态。 那我们别再说刘翔了，行吗？ 甚至体贴到什么程度？就说给刘翔今天试新鞋，哎呦，我说专门给他做这鞋啊，他右脚有伤患，所以右脚的那个棉花不是棉花了，就叫什么棉呢？ 海绵。 不是，咱这都是外行，保护棉吧， 啊， 都稍稍的要厚一点，就体贴的，而且呢，没有鞋带，因为刘翔有一个自我暗示，每次起跑前他会就说鞋带系好了吗？什么弄好了吗？这时候我才能开始跑，所以为了这个呢， 没有任何心理压力， 没有鞋带，用什么魔术贴？ 对， 你想就体贴到这种程度，他还能拿金牌吗？不是搞得人家 太不是，但是我跟你讲，你一旦选进那个国际奥委会里边， 对， 你的责任就更大了。 Oh, 你知道这次的整个比赛，我现在就非常想就是感谢一个人，就是何正良啊。说实在话，没有何正良，中国今天 哪 能办这个奥运？ 当然， 对对对。 而何正良所有这些中国做过委员的，像孔祥熙啊，以前的王正廷啊，把足球队丢在那里，自己一个人坐船，对不对？只有何正良，何正良为什么出色啊？法文好啊。没有何正良这口法文，所以你运动员进那个委员会是象征意义。我跟你们说实在话。 好，当然了，咱也这个讲讲别的啊，讲讲别的呢。我最近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这个在飞机场啊，就是这个齐胜聂卫平出现了。 啊，出现了之后呢，啊，近百记者在迎接那个叫什么普尔什么什么斯，反正在迎接一个外国的， 那个是美国的飞人 啊，飞人，飞人，对，迎接他 游泳的那个， 哎，然后老聂呢就出来，感觉好像没有太多的人这个注意吧， 但是实际上 也有记者上去了，然后没想到他发出的一番言论是什么呢？就是对郎平，就是说啊。你到美国那个当教练，培养几个对手，中国人打败中国人自己人，这有什么劲呢？有什么意思呢？甚至还说了，说这个我整个都不喜欢，什么到外国的羽毛球、排球去当这个教练的，这搞得中国人打这个中国人，我都不喜欢。一句话，别忘了，你们是中国人。 不是，郎平在机场吗？那时候？ 那不在，那不在。但是你可以看看当时这个老聂出来的这个图片，你看。当时你知道他手里拿的那本书啊，这记者真有意思，是什么呢？是一本揭露官场内幕的小说，名叫《堕落门》。然后你再看下边，你看这香港八卦，这设计对白啊，他也不是针对这个郎平一个人啊，他是一种态度。咱们去下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奥运改变北京 we are ready 对吧？ 对对对， 不，咱们这个呢，咱们不是不在北京胜似北京吗？是因为咱们有那个视像连线对吧？咱们的这个铿锵玫瑰，咱们的这个大记者啊， 吕秋鲁威 台长， 吕秋鲁威 咱们来聊聊天。哎，吕秋， 哎，大家好。 哎，吕秋，我这个你这派到前方采访，听说是在北京感觉这个带的钱都不够了。 是啊，那我跟你算一笔账，我才来了两三天，但是我发现我已经花了差不多快2000块钱了。其实然后我自己就在那算，我到底是花了什么钱？我每天其实就是坐的的士啊，然后去茶餐厅吃两顿饭，我每天吃。然后我就想，怎么这钱怎么这么不够花？后来就开始算了，你想，我两会的时候上来吧，茶餐厅吃一顿饭就是一个快餐哦，就是一个饭加个饮料，再加一个例汤，带30多块钱。然后这次我去开的那些茶餐厅全部40块以上了，所以你算一下这个上涨的这个比例是多少。然后呢，这个出租车慢慢你反正每天这样做下来是几十块钱，再加上更主要的一点是我带的是港币，然后换的人民币，这港币是不停的贬值，然后人民币不停的升值，然后让我就觉得这个手里面的这个荷包越来越瘪啊。 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向凤凰卫视管理层多次反映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没错，我们讲了很多次了。但是问题是你在北京看到，就比起平常的北京它也贵了很多吗？会， 我觉得我只能是要跟三月份比。你想三月份两会的时候过来，就是这个物价的上涨，我自己因为是突然之间隔了几个月过来，觉得这个我给你举个例子，我昨天去那个超级市场，不讲了那个名字，然后我要去买一只梨，那只梨我一开始进口梨，你知道多少钱一个吗？47块钱一只梨。 啊，47块钱一个梨呀、啊？ 进口的梨。然后我想， 这个刘翔 吃的， 这谁吃得起呢？这是谁来吃的？ 刘翔吃什么？ 或者给那些美国运动员吃的。 哎，对对对对对。 李秋，我再问你，他现在不都单双号吗？ 戴康号是不是感觉这个街上一路畅通啊，到哪儿到哪儿很快就到了。 其实我在来北京之前呢，我已经听到两种说法。有一个呢是我的一个朋友说，哎，确实是快多了，他这次来出差呢，他觉得他预算的时间啊让他是早到了半个多小时。但是呢在这里采访的那些记者就跟我说，不是，好像这个二环还有四环，因为它多了一条奥运车道，所以这个其实是塞车蛮严重的。所以呢我一直对这个二环和这个四环有戒心，然后一到北京就一坐上车我就问出租车司机说，哎，我到底走哪里回家？然后他说你走三环，你千万别走二环和四环，因为那个车道的问题比较塞车，所以呢我就一直是避免。 这个也分 有奥运专道， 因为有奥运专道，所以就是说三环没有，所以相对来说三环还比较的畅通。不过呢因为我到的时候是周末，所以三环确实很畅通。但是呢今天早上我走三环的时候，就是回公司，从三里屯那边回公司，结果从三里屯走到安华桥那边我走了差不多是40分钟，那个司机急的呀，然后急的说，哎，今天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呢，然后他就跟我还安慰我说，他没关系，没关系，你看过了安定桥，我们一定很快。结果真的是一过了安定桥，那个车就像进入那个无人的地方一样，那种感觉，我唯一的有这种感觉就是非典的时候，那个车街上真的是没有人。然后刚才我也是那么晚了，10点多，然后我来公司这一边，我想走二环，我想不管怎么说，我要试试看到底这个二环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结果一看到前面那个车，然后马上跟那个司机说，你还有办法上三环吗？人司机高兴得不了，说我马上掉头，然后我开的准时到这里。 徐老师可以讲讲那个单双号那个笑话。 哦，那是人家编的笑话。 哎，给李秋说说。 你没听说这个笑话？人家电脑那个手机里传来传去，说那个单双号以后车流就畅通了，但他们说人太多了，所以建议人流呢也单双号，单眼皮就单号出行。都知道是吧？ 单眼皮 是已经传出来的。三眼皮、四眼皮都以双眼皮计算。 谁四眼皮啊？ 四眼皮 是我姥姥。 四眼皮以上。半夜0点到3点出行 啊。李兄啊，听说咱还去了鸟巢了是吧？ 对对对，我其实是第一次亲眼看到鸟巢，因为以前关于鸟巢的争议蛮多的，就是说它很浪费啊，然后说那个设计比较前卫啊，反正就争议很多，所以每次经过那个工地呢，我从来都没有去特别的去留意过。但这一次因为去看那个奥运开幕式的彩排，然后终于看到了。震惊，是震惊，觉得真的是设计的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很大，我特地是在绕着它在外面走了一圈，差不多20分钟，然后我从楼下爬到我这个坐的3楼这个看台，我中间停了2次，然后我旁边有几个老太太一路走一路爬，就说这简直是剧烈运动，反正我坐到上面的时候已经是满头大汗了那个样子。然后其实那个鸟巢你会发现那个颜色相当相当的漂亮，那个灰色再配上那个深红色，那种深红是就不是那种很跳但是又相当沉稳的那种深红色。不过有一点点可惜啊，当然我在博客上面先写了之后有不少人就批评我说抹黑，但真的是有点可惜，因为它是浅灰色的这样一个外表、啊、然后你知道北京这个空气不是太好，下的雨有的时候就比较脏，所以它的外面就捏了一些灰，我就觉得就看上去有点可惜。 哦， 当然晚上这个灯光一亮的话根本看不出来， 还不是抹黑啊，我们空气实数很好很好很好， 好好好，小飞非常，那行，说这问题吕秋就别说了，别说了， 别说了， 谢谢谢谢啊，在北京一切平安啊， 对对对， 好， 你反应这么激烈， 那当然了，这空气实数现在是争论焦点啊，这是 灰尘不是我们这一届政府造成的，你知道吗？北京的历史研究过吗？自古以来就有的， 对， 鲁迅当年就说过，北京这么一个灰尘， 沙大嘛， 现在比以前好， 但是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都喜欢来北京呢？他认为北京有另外的一种吸引力，能让我们愿意吃风咽沙。也要来北京， 其实外国运动员心里头也是这么想的， 对，大家都去受孕嘛，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他们在网上找一个照片挺有意思啊，我不知道是在北京的什么地方，但是就是你看我给大家念念，大概是一个小区啊贴出来这么一个通告，这导演给咱们出一下，你看啊，7区居民紧急告知，8月2号、5号、8号开幕式那天，24号啊，居住在这个科学园社区7区的居民出行时带好身份证，这就不用说了，对吧？ 对。 但是下边，根据上级指示，居住在7区有朝东侧窗户的居民， 在上述日期内请不要开启东侧窗户，不要靠近东侧窗户，以避免发生误会。 什么意思、啊、 你知道什么道理吧？ 什么道理？ 那个窗户正好是对着鸟巢，所以你那个时候我们为保安的措施嘛，你万一这个窗上不出来一个人，那肯尼迪的这种案件、哦、这种要提防的嘛、哦、对不对？你突然有个人这样跑出来， 怪不得他们网上说以免引起误会的、哦、网友说引起谁的误会，说 引起手误会， 狙击手的误会， 对啊对啊对啊，对 这恐怖， 这个我看了，这个恐怖这个事情我看 CNN 都说了，他说虽然有点小小不方便，但最后都是为大家好。 基本上 因为这种事情你想想北京人现在付出巨大的努力 啊，这是代价。 以前呢我记得哈，一个国家元首来很多交通就停掉了， 嗯， 现在要来八十个元首，现在他们说半个小时之内这些车都要能够疏散掉，都能够进来，你想想这个难度其实是很高，所以那些窗就别开了吧， 是 别开了吧。 这大多数人呢还真是说就是理解认可，反正就得这样。所以就现在有人说聊避孕怎么不能聊了，这不就是有些北京市民的奥运期间就走了吗？避孕这种现象上届雅典奥运会一样有， 全世界 避孕族，人家把城市让出来让给各国来的这个朋友，而且也减少了人流，对吧？你这 都有了， 而且现在看电视，要我说都来香港吧，都跟我们一块玩嘛， 香港也办马术 啊、哦，香港澳马嘛， 对对对，香港也办马术， 对对对 对。嗯，不过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很多外国人来这个，刚才我们不是还看到聂卫平嘛？ 聂卫平，对对对， 看到那个谁也来回来了嘛，郎平嘛，对吧？ 郎平， 但郎平这回回来呢，风采不一样了。你看到？哎，我觉得他那个样子都有点变了， 像海外华人呢。 哎，对，是不是每个去美国住久的样子都变成像海外华人那种感觉？不，我觉得聂卫平啊，就齐胜这个说话，我觉得这回有点不靠谱。照他这个说法，你说吴清源怎么办？ 对。 那下围棋说吴清源呢，那不是那还是要中国人吗？跑到日本下围棋。 这个而且呢，人家这个郎平啊，我发现说话呀还是很有分寸的。他说呀，我们这个美国女排就会成为奥运会上除了中国女排之外第二个最受欢迎的球队。你看他还是 而且事情虽然有。